等你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11月2日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国家一级演员杜宁林和北京朗诵艺术团演员郑健康共同为我们朗读《如果老了》。 亲爱的，如果你老了，我也一定老了。那时候，我们俩就像收割后静静等待休整的金色田野。 亲爱的，那时你的心和我的心像两条欢快的溪流，我会和你一起以欢笑的姿态叠影在一起。 除了撒娇的时候，我再不会弄皱你脸上的波纹。我会照顾你的肩疼和不小心驼下去的脊背，照顾你的眼花和耳鸣，照顾你怕酸又怕冷的那三颗蛀牙，还有你不愿意变老的坏脾气。就像你年轻的时候照看我一样，我会用我松弛了的右手握紧你微微颤抖的左手，说好了不松开，就一言为定。 那时啊，我也会戴上花镜，每当太阳走到早晨8、9点钟的样子，就在一把摇椅上铺开我们一天的日子。哦，记住，那把椅子的颜色一定要深沉， 一定要深沉。是啊，过去的日子不管是快乐还是忧伤，我都会以幸福的方式细细的编织，让你的心情每天都能捕捉到这样温暖的细节。 这段朗读作品的完整版将在本周六下午2点到3点诵读小站重阳节节目特辑当中播出，欢迎您届时收听。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4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4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4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4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4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4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今年10月份通过作品来宣告啊，我要回归歌坛了，这样的人还真是不少。那么就在今天，歌手容祖儿发行了他的全新专辑，名字叫做《答案之书》。那么距离他上一次发行普通话的专辑已经过去整整6年时间。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已经听过这张专辑呢？这张专辑想要传达的内容跟容祖儿的一贯作风很像，就是敢做敢拼，不跟别人比，我就是要超越自己。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来跟各位聊的就是敢拼敢做的容祖儿。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容祖儿呢是一个胆子很大，而且呢很懂得保护自己的人，这跟他的家庭背景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小就生活在离异这样的家庭当中，所以说呢他跟同龄人相比就很早熟，而且呢有强烈的想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这样的想法和念头。那么这也让容祖儿的性格当中呢多了一份像男孩子一样的勇敢。那么这份勇敢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么在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呢，有一次容祖儿在地铁上被人骚扰，对方呢看他是一个小孩子，以为他呢不敢吭声。容祖儿呢确实没有吭声，也没有大喊大叫，他干嘛呢，直接拿起身边的东西朝着对方就打了过去。主要是因为他呢很怕受到伤害，所以说呢一旦有危险他就会选择这样比较极端的痛快的方式来发泄，哪怕事后他也会后悔，但是呢好吧，事儿再来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这样去做。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容祖儿的一首对不起，名字好像有一些问题啊，叫呀呀呀，很有意思，这是他今天刚刚发行的新歌。 人人很兴奋， 只差一分。路还长着，为了只是也有呀呀，想也想的那么凶，满腔高手一样冲啊，面对自是被深入，少年到再也想不懂，名留青史最后剩唯一不只有一种。 很劲爆的一首歌《呀呀呀》，来自容祖儿。那么这个呀呢，不是哎呀那个呀，是亚洲的呀。那么容祖儿的勇气和勇敢呢，不仅体现在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伤害之上，那心理上如果吃了亏呢，他一定会发泄出来。那么在正式入行之前呢，他跟一个男生谈恋爱，没想到呢遭遇对方劈腿。那么换成别人呢，估计也就是这个忍了就算了哈。那他呢就不是这样的人，他这个就是选择比较极端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不过后来呢他说啊，还是年轻，还是这样做太过激了，这是不正确的方式哈。虽然说听起来很痛快，但是呢这样绝对不是最理智和最合理的方法。那么长大之后呢，容祖儿对于爱情也有了更深的理解，那觉得开始了呢就要认真对待。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当然你有喜欢别人的权利，但是呢如果说要结束的话，也希望说清楚就好了。一起来分享容祖儿的歌《小小》。 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层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沉，稚嫩的唇在说离分。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微信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 绕过小船，等相遇的远方。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感动雨纷纷，小小的别扭惹人疼，小小的人还不会问。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那年你把小小的板凳为戏如迷，我也一路跟。我在找那个故事里的人，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你在树下小小的打盹，小小的我傻傻的。 小小来自容祖儿。很多人都会觉得像容祖儿这么硬朗的人是吧，进入歌坛之后应该是一往直前的吧，但其实呢，这样的性格在事业准备起步的时候并没有对他起到任何的帮助，主要是他那个时候呢也确实是有点走霉运。95年的时候，他在一次卡拉 OK 比赛当中获得冠军，被唱片公司发掘。那么随后他经历的都是什么事呢？要么就是无缘无故的被唱片公司解约，要么就是公司面临倒闭啊，让他无计可施。那么几经周折，直到1999年他才签约英皇公司，正式踏入歌坛。继续来听歌，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广东话歌曲，叫做《心淡》。 想不起怎么会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苦尽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从那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便淡。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长淡，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 须说不太习惯，毕竟有限，就当过关。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盼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渗透，付之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天苏醒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夏天会习惯，苦冲开了变淡。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家要住得舒服， 家要彰显品味。 4008764888，装修找一号新家，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大品牌，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冷暖空调任你选。 4008764888，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面升级。 4008764888，来一号新家打造你的梦想家吧。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咱们来一起聊的是容祖儿，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巨福说，记得上学的时候呢，同学们都喜欢孙燕姿、蔡依林、许茹芸，但是我呢偏偏喜欢容祖儿。当时她呢出道不久，一直到上大学那年，她到我的家乡演出，哎呀疯了，放下课程跑去看演唱会，为了多看她一眼。演唱会散场，在她住的酒店下等她，最后呢还是没有等到，只见到了她的助手。那个时候我拿着一个大的画册，里面是5年前画的一张肖像画，助手答应我会把画册交给他。后来呢，我就一直把再次见到容祖儿当作人生目标。一转眼过去10多年了，现在虽然已经成熟了，不那么冲动了，但是呢感谢过去的自己，不那么上进的话，今天的生活还真的是不知道会怎么样呢。火月说，容祖儿不缺实力，缺的是一个标签。她呢不如王菲，先为空灵不食烟火，不够杨千嬅的大笑姑婆坚韧烈女，这是什么词儿啊？他说还有不如薛凯琪少女情怀，或许呢这也是他唱功无可挑剔，但是呢依旧没能获得最多宠爱的原因吧。那么最早呢加入英皇的时候呢，很多人不看好容祖儿，因为她的相貌呢不太起眼，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是吧，而且呢她还不懂得打扮自己，给人的印象呢不太好。大家都觉得对于不属于天生丽质完美佳人的容祖儿来说呢，和俊男美女成群的娱乐界是格格不入的。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呢在当时也是英皇面临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公司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包装她，才把她顺利的推出去。不过呢最后他们还是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不久之后呢香港最繁华的地段，在那儿呢有一张巨大的海报贴了出来，海报上呢没有炫目的宣传照片，有没有复杂的文字介绍，只有简单几个大字，一个不能逃避的声音，容祖儿。很简单，极简风啊。当年的很多看到这张海报的人都说海报构思很奇特呀，一下就勾起了大家的好奇。之后没多久呢，英皇公司就适时的推出了容祖儿的歌曲。不过呢最开始大家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一起来分享容祖儿翻唱的歌曲，叫做《月半小夜曲》。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偷 去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荣耀，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 月半小夜曲来自容祖儿，他的歌呢被唱片公司推出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慢慢的这个声音就深入人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唱片公司才在各种场合慢慢的开始曝光他，因为当时容祖儿的声音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所以说大家对于他的相貌反倒不那么在意了。很多人都说原来容祖儿是这个样啊，长得其实不算差呀。后来在公司的全力打造还有自己的不断努力之下，容祖儿的歌唱事业开始稳步发展，步入正轨。所以说呢，虽然说是有些事情早期看起来不那么顺利，其实呢就是时间表不到而已，幸福平安的等待就好了。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的是容祖儿的广东话歌曲《习惯失恋》。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不拖手或者都可堪称热恋，一拖手比咳嗽更短，太快了我未快乐过已失恋，想不起被爱是如何温暖，想不通未够资格使你心软，但也知道心会这么酸，理所当然我的错令你发现离开半路留下我，为何这么快看清楚留得这结果，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失恋一刻只是我的侥幸，仍然回头诚实去自问，我可讨厌到如此刻你真，知我连眼泪也绝不感人，这次怎么考验你的粗行，从前为何存在你附近，你不寂寞起你的兴奋，不担心自尊心这么受损，只担心我将我看穿，我怕我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ichael。 哎喂， 哎喂，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啊，我那个车哈、啊、出事了，磕在那个路边那个倒鸭上了。 不好意思，倒鸭子。 啊，对对对，就是马路边那个倒鸭。 啊，好，那请问倒鸭子是一个什么物体呢？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呢？ 哎呀，我操你磕了，倒鸭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鸭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还是以晴天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好，扩散条件有利，大气透明度不错，风力也不大，气温小幅回升，天气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容祖儿。03年的时候，随着专辑《我的骄傲》和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的推出，容祖儿的歌曲呢被广为传唱，那么她的名字呢很快红遍大江南北。那么就在她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呢，她呢反倒开始焦虑了。当时呢有一件事情让他觉得很不安，作为镜头前的人物，保持这样是吧，光鲜亮丽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那么对于这个体重的要求呢，无疑是非常残酷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他的体重是60公斤，减肥那是必须的啦。当时呢公司就有很多人劝他减肥，都说如果不减肥呢，就是唱歌唱得再好也没有用的。他听了之后呢就很恐慌，担心自己形象不够好，唱得再好呢不会招人喜欢。其实我觉得呢，内在于是不是就是减肥实在是太痛苦了呢。好吧，继续来听歌，来自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一年呢，你好吗？我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勇敢的。 当我还是现在，直到他也离开，留我在云海徘徊，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就算 是把头低下来，向下偶来去天地，只为寻一个奇迹。 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已经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我盼有一天能和你相见，骄傲地对着天空说，是借着你的风。 Let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生命打开，我要那种精彩。 Believe me, I can fly, I'm singing in the sky,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我不会孤单，因为你都 挥着翅膀的女孩，来自容祖儿。其实呢，减肥这事儿对于容祖儿来说确实是有难度。那么在成名之前呢，她就一直信奉不吃东西的人生就没有目标啊，可见这个她对于减肥这个事情会有多么的抵触。但是呢，为了事业，她还是开始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减肥行动，先后通过疯狂运动、减食，然后泡不吃东西的人生就没有目标啊，可见这个他对于减肥这个事情会有多么的抵触。但是呢，为了事业，他还是开始了各种艰苦卓绝的减肥行动，先后通过疯狂运动、减食，然后泡热水澡、热水浴等等方法来减肥，但是最终呢都失败了。不过这个事情确实是很让人这个备受打击哈。这个过去呢，我的体重很重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我瘦不下来，但是呢，当我真正的明白我为什么要减肥的时候，就真的瘦下来了。嗯，好吧，接下来听歌，来自容祖儿的歌叫做《加大力度》。一听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很燃的歌曲。嗯，各位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呢，可以考虑把它作为这个跑步和健身的曲目之一吧。 亲爱的，可不可以放下你的名牌子，就像个 baby 一样摇摆你的 body， 傲慢的坐在这里也不见得有气势，不甜宠跳你随即就很 sexy， 男孩们起来 say hi， 女孩们起来 say hi， 让我们一起流汗，男孩们起来 say hi， 女孩们起来 say hi， 派对动物团结起来最强大，加大力度好吗，炫耀你的完美线条，要不懂一个夜晚酒精浓度不少， Buy me a drink， 到深处苦难里找，男孩们起来 say hi， 女孩们起来 say hi， 让我们一起流汗，男孩们起来 say hi， 女孩们起来 say hi， 派对动物团结起来最强大， 加大力度来自容祖儿，有没有觉得很燃哈？特别适合运动时候听。很多事情呢都有两面性，对吧？就拿容祖儿减肥这事儿来说呢，不好的方面是她体重没下降，身材没有变好，但好的一面是她发现大家好像并不太关注她的外在形象，自己并没有因为身材问题受到大家的冷落呀。这个时候她才明白过来，其实大家喜欢的还是她的歌，她的作品。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把心思都放在唱歌之上呢？诶，想通这个问题之后呢，容祖儿就不那么烦恼了，开始加快出作品的频率。事业上的变化呢，让她的心态越来越好。后来呢，她开始考虑改善自己的外在形象。没有心理压力的时候，哎，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减肥反倒是成功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让她记住了一点：我的优势是我的声音，并且为之付出努力就可以了。所以说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确认自己的优势是什么，然后去做，去把它放大，去把它提高，去把它加深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顺其自然就好。继续来听容祖儿的歌《重生》。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影片《解忧杂货店》的主题曲。 山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情或假意。我希望从蓝天到明里，所有你想要的都别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告诉你吧，我也曾面临着难题，而你现在看到的是你的。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或继续，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最后会是真心或假意。我希望随风去，告诉我吧，别再沉默如谜，聚散随意，像红尘来去。 重生来自容祖儿。之前的歌坛有一个关于容祖儿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说她是唯一一个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在 KTV 里唱王菲的歌丝毫不会走音的人。经纪人霍汶希内曾经在自己的书中表示对容祖儿印象很非常好。当初的容祖儿加盟英皇之前呢，在霍汶希那儿面试的，那一天呢一共面试了10个姑娘，容祖儿是里面最不起眼的，但是呢她的谈吐最有趣，说话也很可爱，给霍汶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当时呢霍汶希就觉得这样的女孩会更容易被大家接受，于是呢才把她推荐给了唱片公司。那么最后在试音的环节当中，凭借自己的实力也是得到了签约英皇的这样的很宝贵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首容祖儿演唱的广东话歌曲，叫做《这么近那么远》。 天一日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点一点逐渐逐渐变发现，终相对却无言。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段，没法下前一寸，我留着你在身边。我想伸手拉近你，竟捉不到那边，就欠一点点，盼这一点点。 这么近那么远，来自容祖儿。对于他呢，可能很多年轻朋友是通过前些年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才对他有深刻了解的，那么之前的印象呢，可能就只有挥着翅膀的女孩这样的歌曲。不过呢，这真的不能代表他的真实水平。在香港歌坛呢，他几乎拥有统治地位。截止到2015年，他一共获得过10次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女歌手奖，9次叱咤女歌手金奖。出道以来呢，在红磡体育馆举办过7次个人演唱会。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过，能够在那个地方开演唱会的都是要有很强实力很高人气的人。那么仔细一算呢，放眼香港歌坛能跟他比肩的歌手还真心不多。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是容祖儿翻唱的《想着你的感觉》。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俄罗斯的影片《太空救援》的故事。这部影片呢，可能很多人会看中它这样的宇航员啊，拯救抢救空间站的这样的部分，但其实呢，最主要讲到的还是他们在太空当中亲历的一次超自然的事件。具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好，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